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瞅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论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这预告发自虔诚内心。 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嗨，早上。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一起加油吧，好听！ 起床喽，喂，还睡呢？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加入早起联盟， 听音乐早餐，早起变得 so easy，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让早晨活力充沛。 Good morning，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龙叶。今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视频，还挺感动的。视频里面有一只流浪狗呢，因为太渴了，就跑到等红绿灯的那个洒水车前面要水喝。司机师傅不但没有前行，还开大了水开关。狗狗高兴地摇尾巴，希望每一个生命都可以被温柔对待。 我牵着你的手到公园去走走，晚上的星星很漂亮，我只有坏念头。你说我是枕头，将我抱在你怀中，我爽到半死，怎么开口，怎么能够打扰你的温柔。你的头靠在我肩头，我的口想笑想到发抖，让我变成你的好枕头，还要变成你的狗。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轻轻把你含在口中到天长地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就算掉进臭水沟，我也早会摇着走。双把腿就走，你的背后真的有只狗，而且看来饿了很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轻轻把你含在口中到天长地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就算掉进臭水沟，我也早会摇着走。哦哦哦哦，如今这只小小狗就快要变骨头，快快抬起你的头，而要懂得放开手。我现在不想做英雄，我只想做狗熊，劝你千万别回头，达令拜拜我先走，达令拜拜我先走，达令拜拜我先走， 拜拜。哦哦，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me. And I am still am waiting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时光之美。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第十二届中国品牌节将于8月7日至9日在四川成都举办。本届品牌节已邀请到政府相关领导、国际前政要、国内品牌战略专家、知名企业家、品牌经理人、国内主流媒体大咖等重要嘉宾出席。其中澳大利亚第26、28任总理陆克文先生将出席大会全程。合作联系13701263797。陈女士，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数。很多朋友问皮肤好怎么保养，其实我吃燕窝有十几年了，以前都是自己炖燕窝，一忙起来就没时间，还好遇到小鲜炖鲜炖燕窝，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 当天先炖，冷鲜配送，明天加，让我不管有多忙都可以享受到一份新鲜营养又好吃的燕窝。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鲜哦。 大格局助力品牌宣传，大整合助推企业推广，为您造就一个有态度的商业价值广播平台。 先见者明，先行者立，经典九六九期待独具慧眼的你。 经典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地区精准锁定精英人群的经典音乐广播，寻找想创业有资源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301125071，13301125071。 品质消费，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汽车漆面保护膜 S-Car 高碑店文杰旗舰店总经理陈文杰，我为 S-Car 代言。 S-Car 秉承只贴膜贴好膜的服务理念，将为经典九六九听众的爱车提供安全放心高品质的漆面保护服务。现添加13832274488的微信号参与九六九电台品质消费节。 暑假哪里去？西山温泉度假去，29种富矿温泉，无边际泳池，东南亚风情，还有大型儿童探险乐园，元气休闲空间等你体验。电话62186666，62186666。 机会不能等，时间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进阶沃尔沃，置换正当时。沃尔沃北京置换专享政策限时开启中，最高置换补贴18000元，同享3年无忧购车计划。详情请洽沃尔沃经销商。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怎么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肩膀，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 8月3号，由猎人网主办的质变新金融科技产业创新峰会将在北京四季酒店举办，100家行业精英思想碰撞，50家行业大咖深度分享，50家 VC 重量嘉宾等参与其中，详情请登录猎云网了解。 只不过刚好吹着南风，突然想去海边。 半糖主义，真心不用甜。 杭州的孙女士呢非常忐忑，说在民办的小学读六年级的儿子呢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游学，要在英国待两周的时间。孙女士说，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一般，一次游学起码要3万块，抵得上3个月的工资了。小学六年，全班只有儿子一个人没有出过国，每次开学同学都会分享假期出国经历，儿子都插不上话，不知道对此你怎么看呢？ Good.

吹过来，悄悄经过沉睡的城市，这时我正开始梦见你走进我的世界。 就欢来红叶一笑，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新鲜营养又好吃。 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鲜哦。 夏天就来密云青羊谷，高山滑水好玩刺激，玻璃栈道、玻璃天桥步步惊心，水晶长城壮美绚丽，免费划竹筏，五项水上拓展等你挑战。京承高速16出口直达青羊谷。 我觉得婚礼是一个大型尴尬、荒谬、自相矛盾、自嗨的私人举办的庙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菲菲张鸿飞，欢迎收听音乐早餐。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第二届全国家政日暨全国人气家政服务员和家庭评选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百万奖品中奖全国金牌阿姨及和睦家庭，现关注管家帮公众号即可参与投票抽奖，百万好礼乐享不停，咨询热线95081。 下不下的雨，可惜未来总是扑朔迷离。如果摔得越痛，才越会飞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不喜欢别人说我幸运，飞行碰到的是你。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中国首富，这个富是负责任的富。走过以后才知道，你如果没有去正确的思想，没有正确的方法，没有跟最优秀的人合在一起，没有个持久的努力，你是不可能成功。就像我想成为世界拳击冠军，但我不想起早，不想训练。你只有训练的目的不是为了当冠军，训练的目的让自己成为一个好的拳手。 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 人生道路上每一次的选择，你选对了海阔天空，你选错了荆棘密布。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第一呢，就这个人不能太笨。第二呢，你要有浓厚的兴趣。你对这件事情要想做出正确的判断，你一定得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你感兴趣了，你才会花时间，你才会深入地进行思考。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很多人都想创业，都梦想成功，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首先你要研究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要有创新的精神。除了这个外，更重要的一个品质是要有执着的精神，要不怕失败，要千锤百炼，百折不挠。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龙叶，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在福布斯近日发布的2018中国慈善榜中，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以现金捐赠42.12亿元排名第一，远超第二名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家族现金捐赠的10.92亿元，和润华控股董事长张建斌以11亿元人民币的现金捐赠总额名列前三甲。在房地产企业家的现金捐赠排行榜中，许家印的捐赠数额约为第二名到第13名的总和。在前十名中，有5名来自于房地产行业。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现金捐赠7.7亿元，排名第五。碧桂园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杨国强及其家族现金捐赠7.55亿元，排名第六。在100名上榜的企业家中，来自房地产行业的有32名，现金捐赠总额约为92.3亿元，占比53.3%。颇受资本市场青睐的蔚来汽车终究没有绕开交付与盈利两大难题，量产车交付一拖再拖，今年亏损将超过51亿元。在上海地标建筑开设体验店的蔚来汽车压力重重，据计算，蔚来汽车店面支出高昂，或将超过研发投入。目前蔚来中心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等地正式投入运营。公开数据显示，蔚来汽车在太古汇门店的投入约达8000万人民币，北京东方广场的年租金预计在8000万人民币左右。据推算，上海中心的年租金至少要达到上亿元人民币，巨额的店面支出将超过蔚来汽车的研发投入。不过蔚来汽车方面对上述数据不予置评。以上就是本期的精英 news， 我是龙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酷热夏天的最恐怖的事情，大概就是白天出门。比白天出门更恐怖的是，你出了门却没有涂防晒霜。涂防晒霜呢，也是有注意事项的。涂防晒霜前呢，一定要注意保湿，促进皮肤的修复。外出时间过长的话，防晒霜呢需要补涂，用过之后呢最好要做好皮肤清洁，避免毛孔堵塞。好了，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祝你今天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拜拜。 情歌忽然重 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出去明天更多回忆，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痴狂有时难御晚秋风，经过你快乐时少烦恼多，经过我情深意浓缘分薄，谁说青春不能错，情愿热泪不低头，珍惜曾经拥有曾经牵过手，珍惜青春梦一场，珍惜相聚的时光，谁能年少不痴狂，独自闯荡，就算月有阴和缺，就算人有悲和欢，谁能够不扬梦想这张帆，珍惜为我流的泪，珍惜为你的岁月，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 我是赵传，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现在是上午九点。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